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。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逻辑扣陷，逻辑即是网罗罪状，扣陷就是用虚构的罪名去陷害无辜，千方百计地去陷害别人。后汉书的舜帝纪有一句是这样说的，王姓等具有后祸，遂与封荆旗扣陷太子，太子坐废为济阴王。咁呢个就是扣陷嘅出处。唐朝嘅酷吏来俊臣同埋万国俊写咗一本书叫做《逻辑经》，系一部专讲逻辑罪名、国谋斗智嘅书籍，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部制造冤狱嘅经典。佢亦都系酷吏政治之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。赤裸裸的行恶告白，亦都是一部集邪恶智慧大成的诡计传书。整人专家酷吏周兴在临死的时候看了这个逻辑经，都自叹不如，于是就甘愿受死。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看完逻辑经飙晒冷汗，都不敢呼冤。一代女王武则天面对着逻辑经，她慨叹地说，如此机心，朕未必过也。旧唐书酷吏传来俊臣篇那里有一个这样的讲法，召集无赖数百人，令其告示，共为逻辑，千里响应，欲诬陷一人，即数处别告，皆是事状不义，以或上下。宋代的苏轼在《黑棍杂子》里面亦都有一句，考其所言，皆是逻辑，以无为有。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日，香港就开始沦陷，21年来恶法还原，而且贯彻执行，灾害人权，万马齐暗。近日香港法院就审讯几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、逻辑罪名扣陷无辜的政治案件。2016年春天，旺角警民冲突事件被港共政权定性为暴动，于是警察滥捕，律政司就不用非法集结罪起诉，逻辑扣陷暴动罪陷法院于不义，硬是要将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送入政治黑牢，企图彻底消灭本土抗争运动。更加荒谬的是，梁仲恒由魏征被褫夺议席前，在立法会进行议会抗争，发生肢体碰撞，竟然告他非法集结罪。立法会议员在议会行使职权，又怎会是非法集结呢？梁匪阵营、港共奴才林郑月娥葬送本土青年志士的前途，与民为敌，罪无可缓。当香港重光之日，他们就一定要接受这个人民的审判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